一，课文。 给自己放一天假。平时不知为什么总是那么忙碌，上班忙单位的事，一大堆的工作等着干，下班忙家里的事，洗衣服做饭辅导孩子，深夜躺下休息，清晨起床上班，这日子不知怎么就过得这么累，于是就想要给自己放一天假，认认真真不受任何干扰的来一天休闲，就一天。头天晚上睡觉时就把电话插头拔了，手机关了，电脑屏幕上打上四个字：今天放假。人还真是怪，一放松就不一样。平时早上6点就醒，起床洗漱，然后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吃早点。这天却迷迷糊糊的直睡到9点半，简直睡成了一团棉絮。窗外树上的鸟鸣，街巷里喧嚣的闹声，都一点儿也听不见。睡得熟，睡得香，睡得足，才感觉到睡懒觉真是人生一件最快乐的事。上午仍是躺着，什么也不干，连书也不看，静静地躺着，目光盯在天花板上，而思绪却是像风像云，或者像一只飞翔的小鸟，一条清亮的山泉。这就是静的好处。想到些什么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也不必想，一切都很随意，一切随心所欲。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感到惬意的呢？下午阳光正好，到郊外河边走走，同样是随意的，漫无目的，整个身心都彻底放松了。阳光竟然是那样的亮，树和草竟然是那样的绿，心情像清澈的流水，轻松自然。白云在天上飘，小风在身边吹，听着孩子们的欢笑声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全身享受着这份透明的闲适。还有什么比大自然更美好的呢？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呢？还有什么比放松和解脱更能让自己享受的呢？头顶是一片天，脚下是一条路，只要你活着，就总在蓝天下，就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。夜风吹来是凉的，是能穿透身体和灵魂的安慰，是一首爱情的歌，轻轻地唱。各种颜色的灯光闪亮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，流成了一条彩色的河。我像河里的一条鱼一样，自由自在。给自己放一天假，这一天真的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想，什么也没有留下，似乎是白过了，但却因此想到照顾和珍惜自己是尤其重要的事。偶尔的给自己放一天假，给一天时间让你静静地打扫自己。人生难得这样清闲，那一个闲字是宝，是享受，也是今后工作的动力。给自己放了一天假，这一天挺有收获。